信心斗志却抑止，谁人定我去或留，定我心中的宇宙，只想靠两手向理想挥手。问居天几高，心中只比天更高，自信打不死 打不